2013年10月13号的金盔天下啊，在录音室里面有安东尼啊，还有威廉啊，大家好， 大家好，大家好。 我今天呢，外面呢就阳光普照啊，但是在美国呢，因为那个财政原来的关系，所以还没通过那个的方案啊。但是啊，这个情况对于那个美国的那个美元是怎么理解呢？安东尼有什么提示了哈？ 其实呢，他的那个财政的僵局呢还没有打破之前呢，美元还是要偏弱一点的，最主要原因呢就是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看呢就是联储局呢，他会不会在今年之内呢把那个买债的规模缩少呢？这是影响美元的这一个重大原因。要是美国那个财政拨款的方案不通过，就是他的预算案不通过的话，甚至乎呢，就是10月17号的时限，就是他的债务上限呢，到期还没有提高的话呢，他要是跌出那个财政原来呢，对那个美元是影响是很大的，联储局呢也是看要看就是因为现在政府的拨款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很多政府的部门呢都已经是在停止工作了，所以很多数据呢都没有发表，应该比如说就是前个礼拜的就业数据呢，就是因为政府停摆的原因，所以没有公布。这个没有公布的话呢，联储局就没有一个理据去答出他退市的第一步。他不退市的话，对美元还是对美元来说呢，还是比较一个比较负面的影响。 上个星期初呢，就是那个五角大厦啊，我们的那个军事那个大厦呢，就说了那个参谋部长呢就向那个政府说了，如果呢那个财政 原 跌了下去的时候呢就我们要负债520亿，那就fire 6700人那些文职的工作因为如果到呢17号还没能够达成协议的话呢，就联邦政府财政部就剩下300亿，但这个就造成那个技术上的违约 他其实最重要就是他一旦违约的时候，他可能呢就会重演2011年8月的时候评级机构呢，那就是标准普尔呢，就是把美国的评级降低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可以要是有回忆的话 照你的 level 就知道就是降低了 对对对，他金融市场呢就是大混乱了大波动了，就是因为美国的评级呢最高评级给那个标准普尔呢干低了一期。 其实呢这次已经是美国第17次的那个停摆的了 近40年第17次 对，其实最长就是21天今天也是合理，还在合理的当中 现在还是可以了，因为21天就是1995年年底的到1996年的年初的时候，克林顿的时候对。但是现在来说已经是8月2号到现在已经10天了，会不会打破了？我相信应该不会了，因为最新的进展呢好像就是共和党呢有一点让步的意思所以我相信那个财政的预算拨款呢应该是这个礼拜应该有机会是有一点有一点进展的了 如果说了真的是17号还没过呢，为什么共和党会慢慢让步呢？因为呢那个财政部需要支出151亿的美元其中呢18亿呢用来那个国防开支了那工程了，22亿呢就是那个医保还有110亿就是社保所以如果真的是那个财经原油跌了下去的时候呢这个整个美国的那个福利政策也会瘫痪的 对 上个星期呢，就是美元就是先跌后升呢，可以说就是上个星期初的时候呢，还是受到那个财政问题的困扰，所以美元是比较偏弱一点。但是到礼拜三的时候呢，这情况就比较好一点了，因为第一就是美国联储局的接任人选呢已经出来了，就是。奥巴马会提名的，就是 Janet Yellen 呢，就是现在的副主席呢，接替那个白兰克出长 Bernanke 啊。 Bernanke 对 Bernanke。 出长那个联储局，第二呢，就是美国联储局的会议记录了也公布了，显示出来呢，就是不是9-1那么悬殊了。是大部分人呢都赞同，就是在今年年底之前呢，就开始把那个买债的规模呢降低，明年年中呢就完全就是告一段落，所以这个出来之后呢，大家都觉得美联储局这个月底在议息的时候。可能还是有机会有一点的动作，所以呢，美元也开始转强了，还有呢，就是其他国家呢，它的经济数据可能是比较差，开始有一点疲态了，好像英国呢，它的工业生产跟那个工业生产是比预期比较弱一点，还有就是它的经常账的赤字呢。也是比预期的比较大一点，所以英镑呢是转弱了，而那个财政原来可能不会跌出财政原来的预期呢，也令到避险的情绪呢下降了，一些就是避险的货币，比如是日元呢跟那个瑞士法郎呢，都是有资金从这个地这两个货币流出来，所以呢日元是比较显著的就是转弱。他上个礼拜的时候高位美元对日元呢还是最低见过就是96点多的，96.558的，但五六的，对，但是到收市的时候呢，他已经上去了98.6这附近了，所以上个礼拜其实外汇市场是比较近一点，但是也有个别的货币呢。是比较强一啊，比较有一点的波幅了，比如是日元有200点左右了，跟英镑也是有200点多左右了，其他就是比较都是100点还是100点多一点点呢，还有就是中国国家主席我们主席呢就是习近平呢，他出席那个 APEC 的时候。他说：“我们9个月的经济增长呢，是在7.5% 以上，所以大家也就是觉得就是中国的经济可能是比预期来的强劲。 但是呢，每次我们看中国的数据都有那个水分的啊，因为呢都是很奇怪的，发现个数据呢，那个government 呢，那个政府的那个投资呢只有0.1啊，但是那个出口呢就下跌了，所以说呢，就是大部分呢有7点多的GDP 呢都是内需来的啊。就是这个情况呢，我们就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的，中国的内需真的有那么强吗？所以就说那个习近平的数据呢，其实我们相信有一定的水分，但是不理了，但是我们还是相信对那个其他货币的市场有一点影响的啊。 对，无论如何呢，就是澳元呢，澳币呢，就是澳大利亚的货币呢，就是已经因为中国的GDP 可能会高于7.5%，所以澳元已经是从低位 已经 了 很 升 高的了， 啊，对， 因为美 从低 国 位 的内需 走 也没 上， 有7.5 其实美国内需有没有7.5？那你说那个中国的数据有水分，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美国的数据也是有 也 很 是 重 有 的 很多 水 水 分， 分的啊。 然后好像他每一次他都把上个月或者是前个月的数据收定的时候呢，跟原来的数字呢有很大的分别，经常都是这样的了，所以数据只不过是给一个市场一个炒作的折扣。 也不过分。所以我们要是真的太高了，或者是跌得太低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是觉得它是有水分在里面，也其实也不妨就是进去买一点啊，沽一点啊。我说金融市场就是这样的，就都这大多都是靠那个消息去炒作 没错，但 啊。 是呢，我们在那个偏做那个水分之类呢，也要有合理的数据，就是看着那个黄金周啊，上个星期就是内地的黄金周呢的这个数据公布了，就是，说那个消费呢就增长了，从上一年的8000亿到今年的8700亿啊，有700亿的增长，他 哦， 说 你 就是增 说是 长十三点。 消费压。 13.5%啊，但是从8000亿到8700亿呢，就是寄回那个计算机寄出来的数据就没有十三点 没有， 五的 percent 是8点多，只有九个百分 是 左 八 右 点多的 percent。所 了， 以说呢，那个我们说那个水分你这记作呢，也要有那个合理性啊，不要太夸张啊。 无论如何呢，他出什么消息，我们上个礼拜给的那个 range 呢，就是那个波幅呢，还是有水准的，跟我们给出的波幅日市的话呢。最少就是英镑跟那个日元两大货币，就是比较那个波幅比较大的货币呢，都有可观的进账。现在要是跟我们波幅日市的话呢，以上个星期五的收市计算出来呢，都有170点的左右的利润，这个是还是比较满意的。 就是汇市呢，就是不是那个在赌场show hand 啊，你在入了市场的时候呢，只要你很等候了，基本会有回升的一天的。而且呢，那个波幅不是太大，所以呢，在那个心理指数方面呢，也可以承受的啊。 对，要在汇市里面活力呢，最重要就是你看市当然要看得准呢，第二呢就是一定有一定的耐性，就是你要等呢比较好的价位才进去，不要在中途差日的话呢，其实就是跟大澳门去买大少呢，没有什么分别，那我们说回就是上个星期呢，就是除了英国的数据比较差，令到英镑要跌下去，日元跟瑞兰呢也是因为就是避险的功能减弱，所以比较走比较偏弱一点之外，其他的货币呢都是100点左右的波幅，没有太大，就算是澳大利亚的澳元呢，中国的经济比预算好，但是它，从低位上升，整个升起的波幅呢，还是100点左右，没有太大的波动了。那我们不如说这个礼拜了。这个礼拜呢，因为美国很多的数据都因为政府停摆的原因呢，不会公布的了。所以这个星期。我们股市方面呢，我还是要看那个美国企业的业绩，很多重要的企业呢，都会在这个星期呢公布业绩，比如是跨级集团那个高盛大摩啦，这是美国银行 摩根 呢， 士丹利啊。 对，这是金融机构啦，还有就是一些消费的股份，就是比如是可口可乐啦。Johnson 就是那个强生还有是科曼方面呢，就是雅虎啦，跟那个 GE 啦，General Electric Electric 啦，就是那个通用电器啦，都是这个星期会公布业绩的。要是他们的业绩盈利好的话呢，可能会带动美股了，就是有一点的升幅。那资金。从头汇市的话呢，债市就比较不利，不利的话就是再跌呢，就是利息， 利息 那 升 个 了 利息 啊。 的是升，那升呢对美元还是有一点比较好的影响的。那这个星期我们比较要注意就是联储局呢，它是礼拜三的时候它会发表那个切皮书，就是个娴熟呢，就是美国经济的进展，那12个地区经济的进展。

是还在100美元上赔回了，但是它已经是从高位回落了不少了，对这油价对家园来说是影响比较大的，我觉得就是家园这个升息的波幅呢也不可以太高，建议的波幅应该是0.025到1.0450。要是我们见到1.0280附近呢，可以进去沽一点家园，就是买那个 dollar can 呢。这个升级我觉得还是因为大家都观望那个美国财政的问题会不会解决，所以暂时我们也 那是观望的状态啊。 应该礼拜三、礼拜四是比较是星期三、星期四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星期三就是有那个褐皮书了，就是联储局的褐皮书了。星期四就是美国财政预债务的上限大那个时限了。要是他星期四还没有把那个债务上限提高的话呢，那美元资本市场的波幅就会很大。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星期初的时候呢，星期初的时候呢，应该是可以有一个解决的方案出来的了。 好吧，还有今个星期呢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啊，希望各位网友呢会听到我们的那个指示啊。这其实呢，今个星期也是主要都是看那个财政部那个财政人员会不会跌了下去，如果没事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根 没 据 事，这 啊。 一切如常呢，都可以继续买卖了。要是他升级三之前还没有解决的话呢，那大家最好就是把手上的持仓的船都平掉，不要持有，因为他要是升级四的财政真是跌出那个财政原来的时候呢，金融市场的波动会很大的。 又有黑天鹅的事件呢。好，那么今个星期的时间差不多了啊。下个星期我们再会为 跟 大 大 家又看看那个汇市的情况啊。拜拜。 好，再 拜 见。 拜。